中国人说齐家治国平天下，什么叫做齐家？齐家就是令到家庭的成员能够和睦相处。一个家是由夫妻来到开始，一个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所以夫妻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之重要。今天就要跟大家讲是箴言的第五讲，是夫妻的智慧。有一个是 小朋友，他是放了学回到家，他跟爸爸说，他说爸爸爸爸，我今天学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老师告诉我，他说原来中国在古代的时候，一段婚姻，丈夫娶个妻子回来，他是完全不明白，完全是不认识这个妻子的，原来是盲婚哑嫁。这个爸爸跟个仔说，他说仔，不出奇啊，他说我跟你的阿妈相处了这么久，我仍然都不明白他，我仍然都不认识他。这个正是美国家庭大部分出现的问题。根据调查数字，50%的婚姻都会是分裂，都会是有闹离婚。最令人惊讶的就是基督徒的这个离婚数字不比非基督徒来到少。这个令到人家真的很惊讶。而且还有一个很得人惊的数字，就是由这些破碎家庭出来的儿女，他们的家庭都很有可能是成为破碎。箴言就是一部充满了智慧的书，箴言亦都是充满了对婚姻的教导。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些教导是用在我们夫妻的这个生活上，我们一定会是受到得到很大的收获。今天是要跟大家讲四点，怎样能够是造成一个智慧的夫妻，有四点那么多。第一点就是要有灵入面的相交。圣经入面所有的关系都是由里面去到外面，都是先由圣灵开始，由这个灵开始，是然后先去到肉体。但是很可惜，俗世的关系都是刚刚相反。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未必我们能够做到灵入面的相交。这个就是由有这么多基督徒都闹离婚，我们能够知道灵入面的相交不是容易做到。我们看一箴言的18:22，说得着贤妻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其实这些经文不是说得到任何的妻子都是神的恩惠。我们要看埋哥林多后书的6:14，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圣经教导我们，就是一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能够是同父一轭。所以一个基督徒找配偶，要首先是找一个基督徒，然后先看看大家的性格是不是适合。但如果一个基督徒走去同一个非基督徒结婚的话，这一段婚姻是会非常之难来到维持。有人问，灵入面的相交究竟是怎样的相交？灵入面的相交其实就好像一个三角形，一个三角形最上高的那只角代表是神，下低有两只角就是代表是夫妻两个，一人一边。当夫妻自己和神的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就会将夫妻自己的关系越拉越近。你试下将沿住两边从两只角一路向上高的只角来到移动，你就会发觉两边的距离越拉越近。这个就是灵里面的相交。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信与不信圣经话不能同父一轭。如果你这个三角形只有一边的，是吧，你自己同神的关系可能越拉越近，但是你的伴偶是不会动的，所以反而会令到你同伴偶 的距离越拉越远。这个亦都是好像是一堂梯，一堂梯都有两边，但如果你只有一边的话，这一堂梯是不能够 是立得稳，站立得稳。有很多基督徒他们都想着跟非基督徒结婚，然后慢慢是改变对方。 能够改变对方真的感谢神，是神的恩典。但如果你不能够改变对方的件事，就会出现有很大的问题。当然亦都有夫妻就是结婚的件事，双方面都不是基督徒，但是慢慢一方面是成为了基督徒，亦会是出现这些信与不信的问题。但是如果一开始就是信与不信同负一轭，这个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有人可能会问，我现在已经同个非基督徒是结了婚，那应该要怎么做？圣经教导我们，你要仍然是同他在一起，尽量是感染他，尽量是能够是以你的生命来到改变他，继续为他来到祷告，希望有一日能够是大家有灵入面的相交，就好像一对就是变成了是属灵的夫妻。我们见到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听，如果是成为灵入面相交，成为一对灵入面相交的夫妻，就会有美好的见证。就好像箴言31章里面告诉我们听，告诉我们听这个妻子是有很大的影响力，丈夫和儿女都很赞赏她。箴言的31章是28节，这个丈夫亦都是受人敬佩，话佢系坐喺城门口同埋啲长老一齐，众人都认识佢。坐喺城门口同呢个长老一齐，即系话佢德高望重，喺嗰度帮助人哋排除纠纷，嚟到系解决问题。呢一个喺箴言嘅31章23节有讲到，个太太亦都系满口有智慧，佢嘅舌头上系有仁慈有法质，佢系用智慧嚟到指示人。他每做的所有任何事，任何的职责，他都能够忠心。在树这个箴言的31篇的26节，葛培里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他说一对夫妇是的确能够是持续的关系，能够持续一生一世，但是这两夫妻要愿意去做三件事。这三件事就是一起去敬拜神，一起去祷告，一起去读经。如果我们做这三件事的时候，一起就会是有段是美好的婚姻。这个亦都是我们所讲灵入面的相交。当夫妻自己同神的关系越拉越近，他们自己的关系都会越来越接近。就是好像箴言第31章里面告诉我们听这个美好的见证。第一点我们讲了，就是灵入面的相交。第二点是要有忠诚的相交。在箴言的5章15至19节，他说丈夫要对妻子忠诚，当然妻子亦都要对丈夫忠诚。我记得我讲这个箴言的系列第二讲的时候，就讲了圣洁的智慧。一个忠诚的相交就是有圣洁的智慧。所以我在这里我不会再讲返不会讲好多啦。所以如果你们是想知道怎样是能够有忠诚的相交，怎样是有这个圣洁的智慧，你可以听返那一篇道，是箴言的第二讲。除了是灵入面的相交，忠诚的相交，第三点就是有沟通的相交。我相信大部分的婚姻出现问题有破裂，就是夫妻的沟通出现了问题，所以搞到是夫妻是各走极端。怎样各走极端呢？就是男的将全部的时间精神放在事业，在他的工作上高，女的可能将全部的精神放在他儿女身上，亦都可能是去煲电影粥、电视粥，煲这个走去打牌。但是这些都是逃避现实。夫妻来讲是要面对现实。其实这个沟通的相交是非常之重要。那为什么这么重要，还将它摆在第三位而不是将它放第一？刚才都讲过，所有的关系都是同神的关系开始。所以灵入面的相交一定是第一。第二，如果夫妻没有了忠诚，没有了专一，这个婚姻是不能够是维持。所以第三点先讲这个沟通的相交。但是这一件是非常之重要的事。学我刚才说的， 差不多大部分婚姻出現問題都是因為溝通出現問題。我在這裡會跟大家講多一點，是會講五點。第一點是要彼此的接納，第二點是要彼此的明白，第三點是要彼此的尊重。如果你注意的話，頭三點都是跟對方的關係，但去到第四點突然間就是針對問題，面對問題。而第五點就是當你發覺你試過曬所有的辦法都不能夠是跟你的伴偶和睦相處，你可能是要找第三者來到是幫助你。我們一起先來看看，第一點就是彼此的接納。我在30多年前是患了一個很嚴重的憂鬱症，當時我是有回教會，但我不會叫自己做一個基督徒。為什麼會這麼嚴重的憂鬱症啊？我以為我自己是有心臟病，所以自己嚇自己，變成了憂鬱症，整個人是瘦了成20-30磅，好大壓力，所以我走去上一堂，那一堂叫做如何應對壓力。我好記得一去上堂，有一個老師第一件問我們的事就是，你們點解嚟上堂？你們想得到啲乜嘢？大部分所有的同學，除了我，個個都話佢哋同呢個伴偶嘅感情出現咗問題，佢哋希望能夠係改變佢哋嘅伴偶。我當時就打咗個突，突然間發覺原來美國嘅婚姻真係出現咗咁大嘅問題，成班入面全部嘅人都係同佢哋嘅伴偶出現問題，係想改變佢哋嘅伴偶。我記得老師話，佢話點解你哋咁大壓力啊？就係因為你哋想改變你哋嘅伴偶，而世上冇人能夠改變另外一個人，所以呢個就係你哋壓力嘅問題嘅所在。你哋應該要做嘅就係接受現實。呢個現實就係你哋改變唔到你哋嘅伴偶。我非常之記得老師講呢句話。我心諗大件事，我自己唔係因為想改變伴偶，我係因為驚自己有心臟病。你叫我接受現實，即係叫我接受我有心臟病，仲令我更加驚。但係當時我就真係睇到，原來美國真係出現咗好大嘅問題，婚姻上。嗰啲夫妻都想彼此改變大家，改變唔到嗰陣時，就變成咗有好大嘅壓力，甚至係搞出有離婚嘅問題。所以老師話，你哋要接受現實，你哋改變唔到你哋嘅伴偶。你有可能會問，呢一個咁嘅教導係咪合乎聖經嘅教導？我唔知道嗰個老師係咪一個基督徒，但係佢所講嘅係合乎聖經嘅教導。喺羅馬書嘅15章第7節，話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於神。我哋首先要注意嘅就係，係耶穌基督接受咗我哋，接受咗我，接受咗你。夫妻嚟講，亦都接受咗丈夫，接受咗妻子。佢點解接受我哋呀？就係因為佢愛我哋。喺羅馬書嘅5章8節，話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嘅時候為我們死，神嘅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我哋注意，係我們還作罪人嘅時候，耶穌基督就接納咗我哋。佢唔係要我哋改變咗先，佢話佢可以話你要改變咗先我先接納你，但佢冇咁做到，佢接受我哋，因為佢愛我哋。呢一個亦都係撒旦唔想人明白嘅一個真理，就係神係願意接納我哋每一個人，如果我哋願意去歸向佢嘅話。撒旦係想俾每個人都係有個誤覺，就係話你唔係咁可愛，你係好多罪，你好多問題，神唔會接納你。呢個亦都係原因，所以我都見過有好多嘅人，佢哋話你走去同佢傳福音，佢話你等陣先啦，我遲啲先接受耶穌基督啦，等我做個好，等我好啲先啦，等我少啲罪，等我做一個好人先。神從來冇話要你改變咗先接納你。若果係咁樣要改變咗先接納你，相信冇一個人能夠得救。 因为我们知道，就算我们是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一样是会犯罪。但是透过圣灵的带领，我们会越来越似耶稣基督，我们会越来越有一个改变的生命。这一个就是真正圣经的教导。同样，我们基督徒的夫妻应该是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接受，就好像耶稣基督接纳我们一样。但是这里我要讲清楚的，就是不是说接纳对方的罪。如果有罪，如果犯了圣经里面所讲的罪，我们是要指出，我们是要处理，不是说去包容，就是什么都看不见。马太福音18章讲得很清楚，应该怎样来到处理如果有罪。但是夫妻间很多时的问题都是芝麻绿豆，都是一些很琐碎鸡毛蒜皮的事，就是好像性格是不相同，又或者是个人的喜爱，丈夫喜欢做这样，太太又喜欢做那样，有很多时都是跟这个真理是无关。这些问题不是说结婚前看不到的，拍拖的时候已经有了，但是呢那时候是盲目的，对于对方的短处是视而不见，到完蜜月期完咗啦，就点啊？呢啲所有嘅弊处、所有嘅短处都出晒嚟。耶稣基督爱我哋，耶稣基督接受我哋，我哋亦都需要系爱我哋嘅伴偶嚟到接受佢哋。嗱，我头先讲我哋唔能够系改变对方，当我哋希望系改变对方，而是用尽办法来到改变对方，改变不到的时候就会怎样，就会有很大压力，甚至是搞到离婚。最大的力量在神那里，我们要为我们的伴偶来到祷告，唯一能够是改变他们的是神，不是我们自己。第二点是要明白对方。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完美，你和我都不是完美的人。这个世上更加没有完美 的婚姻，一定会出现问题的，就是出现了问题之后，两夫妻怎样去沟通，怎样去继续相处，怎样去明白对方。有些夫妻两夫妻讲话讲得很少很少，一日都没有十句的话。又有些夫妻呢就鸡同这个叫做鸡啄不断，就是很多很多话，但是不等于他们是明白对方。我爸爸在生的时候，他是上海人，他是啲广东话是唔咸唔淡，他啲广东话是要啲又识上海话又识广东话的人才听得明。Catherine 呢就是广东人，他识少少的上海话，但是又唔系识得好多。他跟我爸爸倾偈就好有趣啦，两个可以倾到头头是道，津津有味，可以倾好耐。但是旁边那些又识广东话又识是上海话的人就笑到肚都挛埋，笑到碌地。他两个人望下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做什么，他以为自己对答如流，你讲我答。其实他两个是鸡同鸭讲，是牛头不搭马嘴。你有你讲的，我有我讲，两个人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合。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夫妻都是一样。他们以为很明白对方，但是根本完全是不明白。还有些是基督徒的夫妻根本是没有尝试去明白对方。箴言的18章第13节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箴言告诉我们，你都未听完人家说什么你去回答的，这个是一个愚蠢的人。不单止是愚蠢，他还是使到羞辱是带给自己。为什么？因为当你未听清楚的时候你回答，你实答错，你答错的时候你就将羞辱是给你自己。我们不单止是要明白对方，我们甚至是要明白自己。你说为什么要明白自己？不能够明白自己吗？有人人心是诡诈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能够明白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有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我们的伴偶激嬲了我们，但是有可能是朝头早啱啱老板给你吃完猫面，啱啱是散完你一餐，又可能你在 freeway 上高被人 cut off 了，回到来很嬲，找你的太太来到出气。亦都可能是太太走去买餸的时候，他被人抢了他的 parking 的停车位，以致是回来很嬲，找个丈夫出气。 但我哋好多时真係好需要係求聖靈俾我哋智慧，能够明白对方，能够明白自己。我哋需要聖靈嚟到監察我哋嘅心，睇下我哋嘅入面有冇啲咩嘢心思意念、心懷意念係神所唔喜悦嘅。呢个亦都係原因点解我讲靈入面嘅相交係第一点係咁重要。因为要明白对方，要明白自己，是绝对需要圣灵来到带领我们。第三点就是要尊重对方。很多时夫妻的争吵会形成了是家庭的暴力。你说不会，你说基督徒不会的，基督徒都会的。而且基督徒的丈夫亦都可能是滥用圣经的教导，话个老婆妻子一定要服从自己。嗱，当然我哋要防止暴力，但就算我哋讲说话喺度，夫妻间都要好小心。好多时针锋相对讲说话，舌头系好容易伤害人。箴言嘅18:21话：生死在舌头嘅权下。哇，原来舌头系咁大嘅权柄，咁可以操纵人嘅，甚至生死。嗱，我喺度呢个系列有一个信息是叫做舌头的智慧，但是今天我们现在所讲的是夫妻间舌头的问题。有时候的舌头真的很恶毒，讲出来的话能够是毁坏毁灭一段的婚姻。前首相，英国的首相 Winston Churchill， 是人都知道他讲话不留余地。有一次他同一个女人喺度倾偈，头头系倾偈，继而就口角，再迟啲可能动埋武添。佢激到嗰个女人好嬲好嬲，嗰个女人激气到不得了，见到 Winston Churchill 喺度饮茶，佢话：你系我老公啊，我一定喺你杯茶嗰度落毒毒死你。哇 ，Winston Churchill 好嘢，谂都唔使谂，即刻就话。他说如果你是我的老婆，我抢住喝这杯茶，我自杀，我都不要跟你在一起。我们看到即是人的口舌头真的很犀利。箴言的19:21-25:27都给我们看到有很多负面关于舌头的经文。我们不妨看两节，就是箴言的21:9-19。话宁可系住喺房顶嘅角上，都唔同呢个争吵嘅妇人住喺宽阔嘅房屋入边，匿埋喺角顶，匿埋喺角楼，都唔落嚟同嘅妻子一齐，亦都系19话系情愿匿埋喺度旷野，都唔同争吵嘅妇人喺一齐。箴言嘅27:15话争吵嘅妇人好像大雨之日年年嘅滴漏一样。好似一间屋系漏水，一路一路咁样系嗰啲雨滴落嚟，点点滴滴。你话滴水有乜咁大不了事啫。中国人好嘢，中国人真系懂得搵到呢一个折磨人嘅办法。就是将个人绑住在一张凳或者一张床上，然后个头不给他动，一滴一滴的水滴落个额头上，一路是这样，时间长了会怎样，个人会神经失常。你不知道下一滴水几时滴落你的头上。这个就是好像一个是伴偶在你的身边不断的啰嗦，不断的好沉气地跟你来到讲说话。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箴言里面这些这的例子冚唪唥都是讲女人讲妻子这些负面的例子。有人说是不是所罗门王是重男轻女？我们要知道所罗门王是在箴言是教仔。如果他是教女的话，他当然会用是很多是丈夫的例子，不好的丈夫的例子。其实夫妻都要学习是注意不要去啰嗦，不要去沉气，不要是因为舌头来到毁坏了一段的婚姻。正确的办法是用爱心去改变对方，就好像耶稣基督爱我们，使到我们改变一样。我们要彼此的接受，我们要彼此 的尊敬，才能够真真正正是改变对方。其实夫妻间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很小事，生活的习惯，一些小动作。令我想起有一节的经文，就是在《以弗所书》的4:15， 我哋好快就会系又去读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系讲咩啊？系用爱心嚟到说诚实话。嗱，呢一节嘅经文成日俾人嚟到系误用啊。有好多人话嗱，我凭住爱心啊，我同你而家讲诚实话，等我话俾你听，你错喺边？嗱，呢节嘅经文唔系话用口嚟到讲。呢节经文原本嘅意思就系以身作则，等我用爱心，等我用我嘅行为嚟到系指俾你睇系应该要点样做。嗱，头先讲过最好改变对方嘅办法就系透过祷告，呢个亦都系原因点解我哋话最紧要嘅系灵入边嘅相交系开始，因为若果两夫妻都系基督徒，就容易办事得好多。但系如果一方面唔系嘅话，继续为佢祷告。希望有一日能够两夫妻喺灵入边相交，一切嘅一直嘅关系靠住神嚟到越拉越近。嗱，如果我哋尊重对方嘅话，亦即系话我哋讲话系要好有技巧。喺箴言嘅十五章一节讲回答柔和，使怒气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人哋本来系好嬲好嬲嬲咗你。但是你的话语是很温柔很和气的话，就能够是帮助对方是消气顺晒气。但是若果你本来是没什么事的人，你就讲话是很粗鲁，你给面色给人看，就算一个很安详很安静的人都会被你搞到很激动很愤怒。在这里箴言的24章26节说，应对正直的又如与人亲嘴。一个正确一个合适的答案俾人好亲切的一个感觉，就好像同人亲嘴一样。但相反地，一个不合适的话语或者是大话，就会令到人哋好反感。我哋见到要尊重对方，我哋要讲得体的说话，嚟到是使到夫妻的生活能够是更加的亲密。讲完了是三个是怎样能够沟通的这个教导。第一个是要接纳对方，第二个是要明白对方，第三个是要尊重对方。我们见到的话，这三点都是为了对方来到做，但是第四点突然间我们要去面对我们的问题，为什么突然间会转态？好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夫妻间的问题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为了某些的事情才会有争吵，但是慢慢慢慢已经会变得不关这件事你说这么神奇？是啊，慢慢慢慢变了什么？变了是谁是谁非，哪个对哪个错，哪个赢哪个输，全部都是面子的问题。如果两夫妻都是基督徒，一起走去解决一个问题夫妻间冇大到解决唔到嘅问题，但係有大到好大嘅呢个自大心，就係冇办法係可以解决。我哋一定係要将自我係拿开，将神放喺首位，两夫妻一起走去解决问题先至能够係融合。我同师母两个有时都会嗌交，一嗌交嗰陣时就会点呀，就会要提醒我哋自己，我哋要係将注意力放在这件事的上高，我们不要将注意力放在哪个对哪个错，哪个赢哪个输，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两夫妻能够一起来到解决事情，这个才是重要。这个也都是等于就是不要走去贬低对方。当你贬低对方的时候，明明是你有理，明明甚至是你对，但是都变成了双方都输晒，两边都输埋。但如果我们能够是给对方留一些面子的话，就会是有双赢的情形发生。如果不是的话，就好像广东人讲乌蝇嬲马尾，一拍两散。所以我们很需要是尊重对方，不要去贬低对方。其实我哋学习点样嚟到同人沟通，呢个系一生嘅学问嚟，真系活到老学到老。你唔好话我而家已经做咗系阿爷阿嫲，做咗公公婆婆，你仍然继续要学习点样嚟到系同人哋沟通。 嗱，有人可能话啊，悉尼牧师啊，你所讲嘅一切我哋都试过啦，啊，都系无补于事。啊，若果系咁嘅话，我哋就睇睇应该系有最后嘅一点，第五点就系要揾外来嘅帮助。喺度箴言嘅二十二章系十七节，话你虽质疑听受智慧人嘅言语，留心领会我嘅智慧。嗱，注意我话系揾系圣经嘅辅导员。是 biblical counselor， 不是说 Christian counselor， 不是这个基督教的辅导员。那你说基督教辅导员 Christian counselor 有什么不好啊？其实啊，我觉得这个 Christian counselor 其实基本上都是心理学家来。但他们是会是加上几句的圣经的经文来到支持他们的理论。但很多时候这些圣经的章节都是断章取义。啊，其實他們是掛羊頭賣狗肉，其實根本都是心理學，啊，心理學家。那你說心理學家有什麼不好啊？啊，在這裡這個耶利米書的十七章九節，說人心詭詐到極點，誰能明白？人心是非常非常之的詭詐，啊，神說我們沒有人能夠明白。啊，如果神說沒有人能夠明白，你還去找一個心理學家來到是分析你的心理，你想下个后果会是怎样。啊，这个心理学家讲不定连他自己的心理是怎样他都不能够分析得清楚，何况来帮你们夫妻来到是 排除纠纷。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啊，我们是需要找个 biblical counselor， 一个人的创造者是神。所以当我们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走回去我们的 user's manual，我哋嘅用户手册啊，呢一个就系圣经啊。我哋有问题啊，有关系上嘅问题，我哋系需要一个 biblical counselor， 一个圣经嘅辅导员嚟到帮助我哋嚟到系解决呢啲嘅问题。嗱，我哋已经讲咗系有成啊三点，如果大家记得啊，第一点我哋话系灵入边嘅相交。第二點我們說是要有忠誠的相交，是要專一。第三點我們是講了五點的，是要有個溝通的相交。跟住第四點就是要有實踐的相交。為什麼要有實踐的相交啊？啊，做夫妻不能夠永遠活在到靈裡面的相交。喂，要吃飯的，是吧？要開飯的。主要离婚的原因就是因为家庭的经济出现了问题，根据这个调查的数字。中国人都说说贫贱夫妻就百事哀。其实不需要一定贫贱夫妻百事哀。如果我们能够是有灵入面的相交，能够是有忠诚的相交，如果我们能够是有一个沟通的相交，两夫妻可以活得是很开心。在这里箴言的十五章十六至到十七节，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中国人说有情就饮水饱，箴言怎么说？箴言说彼此相爱的话，食斋还好过吃肥牛。其实夫妻的感情是很重要，远远是重要过所有的身外物、财物啊、物质上一切的东西。这一切的东西都会变成了是影响我们这个夫妻关系的杂音，啊，会影响我们和神关系的杂音。Philip Yancey，他讲过是一个故事，他讲这个故事之前，他说神是很爱我们，他是会尽量用尽办法来到是使到寻求他的人能够是找得到他，能够接近他。但是他说很可惜，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太多物质钱财，太过其他的东西，太过多这些杂音，影响我们不能够是听得到神的声音，不能够是寻求得到神。他说一个故事，就是有个人走去修道院来到是住一个月，希望能够是寻求神。那个修士带这个人去到他间客房那里，然后个修士跟他讲，他说先生，这间房就是你居住的地方，如果你有什么需要记住话给我们听，我们就会帮助你学习怎样不需要这些东西。那个人听了突然间突了一突， 吓，我有需要，你走嚟帮助我学习点样唔需要呢啲嘢？点解啊？原因好简单，因为呢个人系要寻求神啊，所有呢啲所谓嘅需要物质啊，或者其他嘅嘢，都系一啲嘅杂音。嗱，钱财都系杂音，会影响我哋同神嘅关系，甚至会影响夫妻嘅关系。嗱，我哋见到有好多嘅基督徒啊，有好多见证。好多基督徒夫婦都話我聽，佢話佢哋啱啱結婚嗰陣時好開心啊，兩夫妻雖然窮，但係窮得好開心。但係慢慢慢慢有錢啦，啊買大車、買大屋、又買新車，兩公婆嚇、啊、一人係一份兩份工、三份工，慢慢慢慢生活當中嘅雜音越嚟越大，慢慢慢慢係越嚟越同神嚟到疏遠啊，夫妻嘅關係亦都係越嚟越疏遠。在箴言的十五章第二十五节，经文说、啊、当我们是贪恋是 财利，就会是扰害自己的家庭。当我们是贪恋财利，是会扰害我们的家庭。Howard Hughes 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在他的时候他可以说得是数一数二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他甚至自己是有一间太空公司叫做 Hughes Aircraft。我記得以前同埋 Philip Law 兩個、Philip Law 喺度 Boeing 做嘢，我就喺 Raytheon 做嘢。好多時我哋都會約埋一齊嚟到食 lunch， 嚟到係彼此認識。嗱、講起呢兩間公司、Boeing 同埋 Raytheon， 佢哋就係將呢個 Hughes Aircraft 啊，將呢個 Howard Hughes 嘅嗰個 Hughes Aircraft 嚟到瓜分咗，一人買一半。嗱、你可以可想而知呢個 Howard Hughes 係幾有錢。有人話佢有錢到可以影響政府。但是他咁有钱，他开唔开心啊？他晚年直情就变咗疯疯癫癫啊！他娶咗个太太好靓嘅，被誉为系世界嘅美女，系 Jean Peters 啊！头头同佢系两夫妻住喺比华利山啊 Beverly Hills， 慢慢慢慢分居咗，个太太住喺 Bel Air， 佢就住咗去 Las Vegas 啊！最初嘅太太都有探佢，慢慢慢慢越嚟越少。1970年，卒之两个系离婚咗。跟住 Howard Hughes 就好似中咗邪咁啊，由一间酒店系去另外一间酒店，好似系俾鬼追一样。哇！嗰啲头发同啲须啊，长到系落到去个腰嗰度，啲手指甲长到直情挛晒。嗱、你谂下，你点可能想象呢个系一个亿万富翁吓、真系好难，系令人想象。有钱并唔等于系快乐。正如箴言11:29话，扰害己家的必承受清风，愚昧人必作为心人的仆人。其实真正的财富在属一个家庭的里面。在箴言的17:6话，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在箴言的12:4亦都话，财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财富、这些冠冕、这些荣耀全部在家庭里面，而不是这些身外的这些杂质、这些是、物质上的东西、钱财、这一切都是成为杂因，会影响我们同神的关系，甚至会影响我们夫妻的关系。最后一点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一个比喻啊，一支音叉的比喻啊，一支音叉能够调校两个钢琴啊。如果大家留意的话，我们以前东堂一个是钢琴，西堂一个钢琴，两个钢琴都好像一模一样啊。现在呢，就西堂的钢琴是来了 Fellowship Hall， 而本来东堂的钢琴就去了是 Worship Center， 是 Sanctuary。 那如果两只钢琴都是用同一支的音叉来到是校音的话，呢兩隻鋼琴嘅聲音和唔和諧啊？當然和諧啦，係嘛？夫妻亦都係一樣。如果兩夫妻都係由一位耶穌基督帶領，由一位聖靈嚟到帶領啊，當然兩夫妻係會和諧。但係若果係唔和諧嘅時候，係代表乜嘢啊？係一方面啊，或者係雙方面同神嘅關係都出現咗問題。所以點解我哋係將呢個靈園裏面嘅相交係擺喺第一位啊？我哋好需要係大家都有同一位神。當兩夫妻啊，佢哋同神嘅關係越嚟越拉得近嘅話，佢哋自己夫妻之間嘅關係都會越嚟 越拉得近。第二点是要有忠诚的相交，我们要彼此的忠诚，彼此的专一。第三点是沟通的相交，我们说过要彼此的接纳，要彼此的去明白对方，我们要彼此的尊重。第四点就很有趣了，突然间是对事不对人，因为我们要是两夫妻一起学习怎样来到解决我们的生活里面的问题，而不是说等我们的自我在当中来到是作怪。千祈不要说哪个赢哪个输，哪个啱哪个错，这一切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两夫妻一起来到是解决问题。如果最后都不能够是彼此的这个是沟通的话，可能就需要找一个圣经辅导者。我注意不是去找是基督教辅导者，是圣经辅导者。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实践的相交。基督徒不能够只是活在灵里面，我们需要是有实践。但是我们千祈不要是被物质，被生活上很多很多的杂音来到影响我们同神的关系，以致影响我们夫妻间的关系。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箴言，感谢你给我们从你而来的教导，怎样能够得到夫妻间的智慧。愿你祝福我们夫妻当中的夫妻能够是有灵入面的相交，透过同神的关系能够拉近两夫妻的关系。愿你能够给我们有一个是彼此的忠诚，彼此的专一的态度来到是对待对方。愿我们能够彼此来到是沟通认识对方。最后愿我们能够是在实践上能够是不要被其他的杂物杂质来到影响我们同你的感情。愿我们能够是同你有咁深有咁係亲密嘅感情，以致夫妻嘅感情都能够係非常之嘅亲密，将一切嘅荣耀重赞太贵俾你。我哋今日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